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房点 com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老公他好棒啊，能量充沛又持久。 那当然了，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？快充一小时，畅行300公里，帝豪 EV300， 老司机的明智选择。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，5612-4215。 涿州新闻，涿州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。近日，涿州市气象局纪念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。保定市物探中心学校第五分校、涿州市石油物探第一幼儿园和智慧谷幼儿园400多名孩子走进涿州市气象局，参观全国科普教育基地，破解气象密码。通过这次气象科普实践活动，孩子们进一步了解了关于气象的知识，感受到气象变化与人类生活的关系，探索了风云变幻、气象万千的奥秘。3月21号，涿州市东城坊镇召开2017年造林绿化工作部署会，会议指出，今年要完成2700多亩的植树任务。好，感谢收听这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想他的泪，只为我而来。我跳上他的船，开始了没有忽高忽低却温暖的精彩。那原来都是他把春天藏在从未打开的口袋。我爱上他的爱，原以为失去拥抱的心终究不能慷慨，那原来只是冬天的冰冷借住在我心里的残 在这刻浓浓的

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九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即将于3月28号、29号驾临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一起来领略纯正美式 SUV 的风采吧！订车更享万元好礼，详询010-6137-7777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房山网消息，房山区4月份周末场演出计划，剧目有猫和老鼠、杂技专场、评剧《三婶刘玉娘》、王二姐思夫、穆桂英挂帅等。在3月22号，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B 座文化馆4层书画厅举行了非遗系列之嘎藏嘉措大师精品唐卡艺术展开展仪式。这是2017年区文化活动中心试运营之后在书画厅开办的第3期展览，也是房山区迄今为止首次唐卡艺术展。本次展览于4月10号闭幕，共展出30余幅嘎藏大师的精品唐卡，旨在传承唐卡艺术。中国网消息，近期大兴消防支队联合临孝路街道对兴泉小商品9600平方米的彩钢板建筑予以关停。据悉，兴泉小商品市场位于大兴区临孝路街道，距离京开高速不足50米。该建设时间长久，建筑耐火等级低，建筑内火灾荷载大，对周边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。3月20号，随着市场大门的关闭，约9600平方米的兴泉小商品市场将被彻底关停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决心不再陪我吗？心笑在勾起，可否旧情复再？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？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？撒哟那拉哦，撒哟那拉哦，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，我没法忍。总有情意在，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，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。撒哟那拉哦，撒哟那拉哦，以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，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，是我的。 是不变的苍穹，谁？ 现在是